啊， 我们总说丧钟为谁而鸣，并不是为死者而鸣，它是为生者而警惕。所以这个单词 greenhouse 就告诉你了，由于人类的这种对环境的破坏，导致这些 vegetation 这些植被都减少了，它呼唤我们要保护环境。 嗯 啊，所以在这种新词的啊这个发展当中呢，我们不仅仅有从字面上去直译的去造词的，甚至还融入注入了我们人类的对生活和对世界的反思。 对，您看这几十年以前吧，哈，这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温室效应啊，全球变暖啊。 哎呀，那时冷的不行呢，哈。 啊，现在就有了 global warming。 嗯，全球变暖， 这也是一个合成词，对不 对？ 对， global 全球的 warming 暖和变暖。 对，说到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啊，大家可能不以为然。我最近看了一个照片，就这个北极熊啊，最后就在那个冰上，然后结果那冰很小啊，它就没有办法用手去凿那冰窟窿去捕鱼了。最后他就游在那个水里，可北极熊其实是不善游泳的，最后就溺死在水中。 你看看 啊，另外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哈，就是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由于这个热量，就地球啊这个温度升高，最后产生了一些疾病，就是那个 heat related illness， 就跟热相关的一些疾病啊，你比如说瘟疫呀， 比如说一些这个蚊虫叮咬等等，导致全球的这个死亡率的上升啊。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像您说的 global warming， 对吧？好像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就在您身边呀。 看看这些词都是根据咱们生活的发展啊，社会的变化，应运而生的词。 对， 而且都是合成起来的，都算是造出来的新词。 对， 你看以前莎士比亚时代肯定没有 global warming， 现在就有了。 对， 是不是？ 所以呢，它啊，我们在学习这些词的时候，您会发现也是这个脚踏啊，这个时代的发展。 对，好，再看下一个单词叫 labor market。 labor market、 两个完完整整的词。 对 ，labor 是劳动力，劳动。 Market 是市场， 那合起来就是 劳动市场， 好像没什么悬念啊。 对，没错， 完全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对对对，最近我看了一个文章嘛，也在分析啊，这个全球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就发现呢，如果你还在象牙塔当中学习很好，分很高，最后你发现你考试时候分高，但是就业的时候没用。啊，那什么样的学生他的就业的这个率比较充分呢？就看你的导师。如果你的导师是来自于产业界的一些科学家，就是我们说的 industrial scientist， 哎，他们不仅仅给你带来学术上的内容，这种知识，还给你带来很多有关于就业呀啊等等，就这种更符合你工作的一些技能。那这些人他是在我们说的 labor market 当中特别有这个潜力的。 嗯， 哎，这个 labor market。也是在我们的四六级呀、考研呀、雅思考试的阅读里面经常出现的，您可要备好了。 好，最后一个单词叫 youthful hostel。 youth hostel， 这就是青年旅馆。这里呢，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啊，就这个youth， 我们都知道是青年的意思，对不对？而看到这个 hostel 这个词了没有？对吧？ 看到了 啊，它实际上呢是由酒店这个词演变而来的。 酒店是 hotel。 hotel， 对了。然后呢它略加改变就做成这个词。 哦、旅店。 对。 你看这青年旅店吧，你又不能说它完全是个酒店。 对，没错。 它是那种比酒店稍微要简陋一些，简单一些。 对。对 的一个临时的居住所。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单词呢它也是一个新产生的一个单词。一会儿我们还会介绍一个单词叫保姆啊，然后我们再来去讲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新的合成法吧。 对，好，这下咱们就已经从在了解名词和名词怎么构成新名词的时候，就认识了13个单词了。 你数人太厉害了。 已经是13个单词了。 对。 有 airport, classroom, arm race, silkworm, Air conditioner, air read, bring dream, 还有 car park, generation gap, hair purchase, greenhouse effect, labor market, 以及 youth hostel。 对， 好，这几个词本周必须要记得。 希望大家在互动区里面您来打一打，是吧，哈，这个屏幕刷起来。 哎，刷起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和名词在一起组合。 请注意啊，这些词呢它们同样也是名词， 只不过呢，它是由形容词和名词构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central bank， central 中央的 bank 银行， 对， 中央的银行， 中央的银行， 那就是 央行， 央行， 对，我们亲切的叫它央妈， 央妈 对对对，嗯，那大家可以发现 central 啊，这是一个形容词儿 ，bank 是个名词儿，这不就是形容词儿加名词儿吗？ 嗯，注意在中间有一个小空格哈，它不是完全的一个单词，嗯、 对。 好，然后我们有 shorthand， shorthand 短手 啊，哎呦呵，短手，对，你从那个两个这个单词上可以这么去理解哈、啊、不过它真正的意思呢叫速记， 哎，速记， 哎， short 是短的， short 短 是个形容词， 那个 hand 呢 是手， 是手，手呢我们都知道哈、啊、它其实还有个意思，手干嘛，就写东西嘛，哎，所以就是快速的，哎，很短的时间去写东西，就叫做速记。 对，它这个短不是你的手短，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用 hand 把它记录下来。 对对对，哎，金老师啊，您在那个学习期间有没有学过这种速记？ 速记，好像我一直记得挺快的 啊，挺快的。对对对，那个如果啊，下次韩刚老师来的话，咱们可以向他请教一下这个速记。啊，他不仅你会速记，他还好自己的符号，然后就能把那个英文中文转换成其他的语言。 对，因为在做翻译的时候你必须要进行速记、 对， 你的笔记很重要， 笔记很重要， 你听到的信息你怎么样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的转换， 没错 啊，这个速记很重要啊。 嗯， shorthand 是指速记，这也是一个名词， 没错。咱们再来看第三个 natural resources。 我们都知道哈、啊，这个词呢叫自然资源啊，咱们就每个词儿一翻译就行了。Natural， 它是自然的，它是一个形容词、哦、 那后面的 resources 呢 ？Resources 就是资源，资源。 大家注意哈，一定要写成是复数的 resources， 一定要这么，就后面那个 ses 要写出来。 那大家说， 嗯， 自然资源是什么呢？是这个。那要是人力资源呢？咱就把那个 natural 改成了 human resources。 对 ，human。啊，其实也是一个形容词， 哎，人类、人的、 人的资源， 人的资源， 人资是吧、 哎、？Human resources， 对， 这是咱们所说的 HR， 对 ，HR 部门就这个意思。 人力吧，就是我们说的人力啊。那接下来咱们看个词叫社会保险，咋说呢 ？Social security， security， 大家都知道哈 ，social 表示的意思呢是社会的。啊，然后 security 表示的是保障，对不对？ 安全。 对，所以把它连在一起，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就这么说了。 哦、对了，这些词儿可能稍微难一点的，还得给大家拼写一下哈。social social 社会的，后面那个词呢是 security 啊 ，security， 好多同学啊，这个 security 这个词记不下来。啊，其实特别简单，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会儿给您讲的叫词根法啊。这个 CUR 呢，表示的是心，就是心脏，心脏就担心嘛，对不对？那后面的 ITY 呢是个后缀啊，表示的是名词，而前面的 SE 它表示分开，所以大家想想，我特别担心你，然后 SE 了，分开了，就不再担心你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安全了。就这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对对对。 所以你看词根呢是核心表意。然后呢加上前面后面的内容给它附加上去。 对。 就把一个完整的意思给组合出来了，像搭积木一样。 哎，没错。咱们来看最后一单词啊，是不锈钢，怎么说呢 ?stainless steel。 我们都知道 steel 表示的是钢铁，对不对 ?steel。 那前面这个 stainless 这是什么意思呢 ?stain 是什么 ?stain 是那个点。 啊，或者我们说的锈迹。 锈迹污点。 哎，都可以叫做 stain。而后面的 less 呢，它其实是个后缀。 less 是什么 啊，表示的是少。或者是没有的意思， 少，没有的。 所以您看看呀，这块钢对吧，要不就没有锈，要不就很少生锈， 就是少锈的少锈迹的钢， 对，所以就是不锈钢、 stainless steel。 对，大家比如在国外哈，您去一些这个首饰店呀、商场什么的，就是可别买错了，好多人以为那个是白银呢， 啊，实际上您仔细一看，哟，不锈钢的，还说这银子那么便宜啊！ 我妈一定是自己买过， 买过，买可多了。 能有这么深刻的生活体验呢？ 那您看看咱们戴的那手表啊，那表盘后面是不是都写的叫 stainless steel 呢？ 嗯，对了、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好家伙，这表可不能锈 啊！对啊， 是不是？ 对， 好，厉害！接下来我们又学到了几个啊，一二三四五个大词。Central bank 中央银行 ，shorthand 速记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 ，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 大家觉得这些词今天能记下来，毫无问题吧？ 啊，就给您掰开揉碎了讲了， 完全没问题吧？啊，同时还对这些熟悉的词产生了新的理解。 对， 哦，原来前面是个小形容词儿， 没错， 后面再加上一个名词组成的， 是没错没错、 都是意思和意思的组合， 对 不对？ 对， 没别的哈， 没别的， 没有音什么的，都是意思和意思的组合， 就是它特别直观，换句话来说，特别生动。 哎，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一种啊，还能组成名词。那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 ing 动词的 ing 形式，再加上一个名词。 那为什么我们把这个第三个哈，这 ing 结构加名词放在刚才形容词加名词后面呢？因为咱们以前在斯洛吉那个真题呀、讲解里面给您讲过，ing 它其实也可以表示啊 形容词。 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什么样的是 ing 呢？是一定是个动词加上 ing。 对， 你比如说 drive 开车，对不对？drive 再加上 ing 以后，它变成了 driving。 对，那 drive 表开车，这个 driving 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动词的开车，也可以是形容词就开车的。 开车的。 对，后面的 license 呢？ license 本身就是一个名词， 对， 叫做执照 或者叫证件这样的东西。 license，L-I-C-E-N-S-E， license。 对，所以您看看这个 driving license， 哎，不就是开车时候用到的那个证件吗？ 哦，就是驾驶用的。 对， 驾驶的驾驶用的这个证件， 哎， 就是驾照。 驾照，对， 一个驾。driving 一个照 license， 你刚才说一个驾，我就想到马了，你知道吗？驾， 一个驾一个照。 对，所以就是驾照啊。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各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驾照，那同时呢也有自己的一些关于驾驶的规矩规则， 对 对吧？所以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词呢，大家好好记一记。如果您去其他的国家，没准到当地还得考驾照呢。 所以这个词必须要记住，因为这是生活用词。 对，包括比如您到这个德国呀一些国家到机场的时候，第一件事干嘛呀？第一件事儿，先去租车去，对吧？租车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看您的这个 driving license 了。 对了，好，这是用来它的一种使用功能 ，driving 开车用的一个证件。 对，没错。 来看 swim 是游泳 ，swim。 那 swimming 呢 ？swimming 就是游泳的。 游泳的 swimming pool P-O-O-L 是池子。 那您想想，这是在游泳的里面是吧？然后弄个池子干嘛？游泳池吗？ 游泳池子， 对，没错， 游泳的池子。 对对对， 那游泳衣呢？ 游泳衣怎么说呢 ？Swimming suits。 对了 ，suits 是衣服啊，游泳穿的衣服 ，swimming suits 是 就是泳衣。 对，可能大家觉得哈，说这个游泳池是不是一个啊现在才发明出来的单词呢？其实我跟您说吧，咱们中国五千年的这个文化哈，这个博大精深，可能您都想象不到，在夏朝的时候我们就有游泳池了，就是一个 swimming pool 啊。当时这个夏朝的最后一个这个君王啊，叫做夏桀。 不是说酒池肉林吗？ 哎，对，就是那个意思。 酒倒在池子里游泳。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他的那个老婆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做媚喜啊，他最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让很多壮汉跑到那个游泳池里面去喝酒，把那个游泳池的这酒全都喝掉。所以那个是在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这个酒池，但其实在那里是可以游泳的。 Swimming pool， swimming pool， 终生难忘了， 终生难忘， 终生难忘。 对， swimming pool， 哈， swimming suits， 还有各种各样跟游泳相关的词都可以用 swimming 加在前面，组合起来， 没错。 好，再来看家里咱们每天啊洗衣服用的洗衣机，按这个方式来说的话，那可能就是洗衣用的机器 啊，洗不掉机， 洗衣服用的机器， 可以可以，对， 机器叫 machine。对吧， 对， 洗呢叫 wash 加上 ing washing， 所以就变成了 washing machine。 那 washing machine 啊， 洗衣机， 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奇怪哈，说他为什么要加 ing 呢，他就直接 wash machine 不是也挺好吗，这个呢您就别较真了，那人家就这么愿意用咱就这么记呗， 知道吧，你不能说 wash machine， 因为你说 wash machine，代表你去洗那机器去了 啊， 人家这个 washing 是用来洗的，它是一种功能， 对， 用来洗的，别忘了它是形容词， 对， 你要加 wash 就变成动词了，那可不行， 对，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您就这么记，经常用一用就会使了， 哎， washing machine，洗衣机， 洗衣机， 对吧， 对， 好，我们再看看北方啊冬天有的这个集中供暖， 集中供暖， 怎么说哈， 我知道供暖啊这个单词叫 heating， H-E-A-T-I-N-G， 它是一个动名词结构， 对， heating heating 它就是一个热气儿， 对，那这个中央供暖我们就想一想，那肯定是中心的这个开始在这儿有暖气儿，对不对， 凡是什么集中的呀，咱们都可以用 central 这个单词， 对，刚才不是说央妈吗，对不对， 对， central bank， 哎，所以这个集中供暖呢就叫做 central heating， central heating 啊，这个集中供暖， 哎，对对，对，就是集中的供暖， 对对对，像我们家有一个房子就是老房子，它就集中供暖的啊，觉得特幸福，因为烧的特别暖和，也很省心。 Central heating 啊，就这么来记。 对， 好，然后咱们看这个单词 ，family planning， family 是家庭，planning 是计划，对吧？ 对， 那您看它这词儿吧。Family planning， 这哪个是形容词啊？ 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讲过，就两个名词的话，第一个名词在用法上就成为了形容词的意思了，对吧？另外这个 family 呢，除了有家庭以外，它还有家人，所以对家人的数量进行控制，进行计划，就是我们说的计划生育了。 计划这个词是 plan， 对 ，planning， 对， 也是吧？family planning。那就是计划家庭，也就是计划生育。 哎，没错没错。 哎，叫 family planning。你看这个，咱们在读一些新闻的时候，可能会遇到。 对对、 什么叫 family planning 呢？到底原来就是计划生育的意思。 是。接下来一个小词哈，咱们摸摸自己的前额啊，这个脑门前面，对不对？前额。 前额。额头是 head， 前面的额头呢 forehead。 这个 F-O-R-E 呢它并不是一个单词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前缀了啊，所以我们呢就当这个前缀呢它是具有一种形容词的含义，那大家说哎，这个不是 ing 形式啊，实际上呢在很早之前这 F-O-R-E 它可以变成 foreign F-O-R-I-N-G 结构啊，只不过后来慢慢的语言的变化就把它省了， 哎，forehead 前额和额头， 对， 你想想为什么是前额啊，不是后额呀，不是下额呀，是前面的头啊，是不是脑门啊， 对，没错，就脑袋前面嘛， 脑袋前面就是 那一部分啊， 对 对， 就叫前额， 没错， 那汉语不也是这样吗， 对， 额头以及前额， 没错 forehead， 没错， 但是你注意这个单词不要写错啊，F-O-R-E-H-E-A-D forehead 啊，好多同学会把那个 E 给忘了就不写了， 哎，所以说嘛一定要提醒大家拼写是怎么样的， 对，没错没错，咱们再来看一个哈，叫阅览室， 阅览室这个好说，刚才教室我们都说了嘛，教室是用来上课的 classroom， 对， 那阅览室就是用来读书的阅读用的呗， 阅读呢我们都知道是 reading R-E-A-D-I-N-G， 那这个词有意思，它叫加一个连字符小横线， reading room， reading room， 阅览室， 对， 它为什么加个小横线呢， 习惯，它只能就是一种习惯， 对，就是一种通俗的用法， 对对对， 好，这就是ing 动词 ing 形式加上名词，也等同于形容词加名词， 对， 没错，组合， 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动词加名词， 动词加名词顾名思义呢，就是这个合成词它首先是一个名词，只不过呢它是由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配合在一起使用的， 我们说有一种人的职业啊叫做扒手， 扒手啊， 小偷， 专门去掏包的， 对， 那种人。 我刚才来咱电台的时候啊，在一层这个电梯那儿就看到了一个海报，好像就是小偷扒手，一个剧，好像是不是？ 哎，对，推荐的一个表演啊、这个扒手，你想啊， 掏兜或掏包，对吧？所以大家想那个掏啊偷啊，那您想想，这个小偷啊，如果去偷东西的时候，不可能是慢慢悠悠的把手伸进来摸一摸，然后再摸一摸，然后走掉了。 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就瞄准了， 对， 啪一下就给他挑出来。 对，而且您看好多新闻，他都不用手了， 夹子。 好专业呀、 啊， 秦老师您很专业呀、 啊，是夹子吗？ 练了多久？ 镊子， 镊子，哎，对， 小小的那种。 对，而且他们有时候会把那个镊子就涂成手啊或者什么样的那个颜色， 就让你根本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所以在英语当中啊，我们说就那种您说的夹呀捏呀那种，那个英文就叫 pick， P-I-C-K， 对， 就俩手指一捏着， 对， 然后一下迅速的取出来， 对， 叫 pick。 那您想想，您的钱呀，您的贵重物品都放哪儿啊？ 都放在包里啊， 对不对？ 兜里啊， 所以后面一词就 pocket 啊 ，pocket 啊， 所以去夹那个包叫 pick pocket， 对， 这就是扒手。 哎，它是一个名词啊，就是这个很形象的这个小偷的一个英语的表述。 它是由一个小动词和一个小名词组合起来的一个新名词。 嗯，那如果呢，您去看像这个狄更斯啊写的很多作品，他的。这个主人公一般都是小孩嘛，对吧？这个孩子的名字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夹杂这样的一些词，比如他写的这个皮克威克，那里面是个 pickwick， 是 pick， 他一开始这个小朋友他就是小偷嘛，所以他就用这个 pick。 因此当我们再去看文学作品的这里面的主人公啊或者是人物名字的时候，哎，你也可以往这方面去联想。 再来看一个啊 ,break water。 有时候这词儿我可从来没见过。什么叫破Break water， 破水。 破水是什么 啊？这个大家想水啊，它流过来，如果水大的话，那是非常恐怖的，比如发洪水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给它 break 阻断一下了。 哎，那这就造福人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尤其在南方都会建的，叫做防洪堤， 很形象。break 是个动词，去拦截。 哎，对， 去阻断， 哎，把这水给隔开，断掉。 断掉，那 break water。它不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东西， 对， 是防洪堤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那同学可能会想了，你这个挡着我发财的道，你就是一个 break money， 对不对？ 对，break money， 你可以自己去指， 可以就是造词了，对吧？ 可以自己去造词了，不管你 break 什么东西， 对，就是你挡我的道了，对 吧？是不是？ 啊， 挺有意思吧 ？break water， 防洪堤 啊。而且您看这两个词儿哈，这个 pickpocket 扒手，人家就没有连字符。而这个 breakwater 它就有连字符了。 对， 好， 一起再梳理一下哈。刚才我们又学了七八个词啊，分别是哪些呢？我们学了 driving license， 叫做驾驶执照。 We have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Washing machine， 洗衣机。 Central heating， 叫做集中供暖。 Family planning， 计划生育。 Forehead， 前额额头。 Reading room， 阅览室， 以及动词加名词上，我们也学到了 pick pocket， 扒手， 哎，掏兜，break water， 防洪堤。 其中呢，要注意一下，有些词加了小小的横线，比如 reading room，reading 和 room 之间加了横线。 对，那有还有像什么泳池啊，这 swimming pool， 但有的它都没加。 哎，还有就是 break water， 防洪堤， 对， 这几个。 另外还有一些呢，人家中间是小空格的啊，值得大家注意。好多同学就现在就是很纠结啊，说我什么时候加什么不加呢？其实您大可不必这么的这个纠结，因为您在使用的时候查一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对吧？ 好，今天的课程大家呢重在感受。感受英语单词是怎么组合起来的。 对， 其实比汉语简单多了，它就是意思的组合完了。 对，您知道这个有一个老外朋友哈跟我说你们中文啊太难学了。我说怎么？他说首先吧，我得先学会怎么写这个词儿哈，我还得知道它的各个批判部首的意思。另外呢，我还得再学一套语言。我说什么语言呢？他说我还得去学这个